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人生当中的经历，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的我们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休闲之旅啊，一同来重温一下荧幕上那些经典的教师形象。1947年，原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塑造了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山村教育的女教师瓦尔瓦拉。女教师的扮演者薇拉·玛列茨卡娅拍这部影片的时候41岁，在影片的结尾处，她回忆自己十几岁中学生的情景时，完全没有用替身或者化妆，只是靠着自己过人的演技，把小姑娘的天真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件事也一直被传为影坛佳话。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瓦尔瓦拉第一次为学生上课的那个片段吧。 为孩子们开始上课。是的，现在开始上课。我先得介绍一下我的名字，瓦尔瓦拉·瓦西里夫娜。你们说说看。 瓦尔瓦拉·瓦西里夫娜。 对呀，孩子们，进来坐吧。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在回答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先站起来，跟大人说话要好好的站着说的，懂吗？ 懂了，懂了。 你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普洛夫·波罗洛夫，矿工的儿子，懂吗？ 你父亲好吗？ 他好，在莫克勒金矿做工。 坐下。你叫什么名字？ 茨格高伊菲。 头发理理好。坐下。你呢？你是谁家的？ 伊万杰诺夫。 坐下。你呢？你叫什么？ 奥斯特鲁戈娃德乌尼亚。 坐下。孩子们，让我来。让我来祝贺你们能来上学。从今天起，你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孩子了，是学生。我教你们念书、写字、算术，你们要成为识字的人。我以后会讲到为什么白天会变成黑夜，谁住在海那边，为什么风会吹，河往哪儿流。我要教你们思想。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原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片段了。这部影片在中国曾经引发过巨大的反响，有很多的年轻人看过影片之后自愿到乡村从事教育事业，为扫除文盲和愚昧落后做出了贡献。受到这部影片的影响，中国的电影人们也很快拍摄出了反映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电影作品。 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优秀的教师形象——冯老师。电影当中，班主任冯老师关心学生，并鼓励同学之间相互帮助。而扮演冯老师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的女演员张元，她曾经被国家文化部评选为22大明星之一。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影片当中老师点评作文的那个片段。 同学们，上一次的作文《跟鬼见》，大家做得很好。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叔叔那种革命有爱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是真正的用了功，所以这次作文的内容啊就比较好，情感也很丰富，真正的表现了我们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像梁惠明的这篇就是比较好的。梁惠明，来，你把最后的一段读给大家听听。 当我听志愿军叔叔讲到为了救丁小虎叔叔咬着牙忍着腿疼奋不顾身地帮美国鬼子的坦克炸毁的时候，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他这种伟大的革命友爱的精神是多么高贵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们提出了希望，希望我们要好好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争取做一个最好的模范班。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志愿军叔叔那种伟大的友爱精神，绝不使他失望。 我们听了梁惠明的作文啊，可以感觉得到他对志愿军叔叔的话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真正的受到了教育，并且还下了决心要照他的话去做。还有一些作文文字写得很流利也很生动，但是呢，他竟写了一些啊，我怎么样跟志愿军叔叔献了礼呀，表演了舞蹈，还跟他一块跳了舞。可是他没有写出来要学习志愿军叔叔哪些地方，今后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就显得意义不大了。我们班上还有个别的同学，他也热爱志愿军叔叔，可就是没有好好的作文，把个作文本都快撕完了，可是作文呢写的还是很潦草。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志愿军叔叔的话，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希望我们全班都能够做到这两点。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影片《祖国的花朵》的片段了。荧幕上除了有冯老师这样的好教师，1957年出品的电影《母女教师》中，林月英老师和她的母亲沈校长都是荧幕上优秀的教师形象。林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的教育，并且热情地帮助他们。沈老师一开始对学生采取了严厉的教育方式，后来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教育学生的方式和方法。林老师的扮演者子谦12岁就开始从事文艺工作了，还�曾经荣幸地陪同周总理跳过3场舞，这成为了他永远值得纪念的事情。沈校长的扮演者林墨鱼也曾在电影《红楼梦》当中将贾母塑造得非常成功。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听影片《母女教师》当中女教师林月英和她母亲争论的这个片段。 妈，你为什么不听大姐意见，独断独行？ 月英，这不是在家里， 我也不把它当私事看，我不同意你这样做。 不同意就可以撕学校的布告吗？去，重新贴出去。 妈，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贴出去。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去。 你呀，真给我丢人。王大毛的错误就是你们姑息放纵的后果。 不是我们姑息放纵，是触犯了你个人的尊严。 你放肆。 妈，开除大毛的问题是还应该再考虑一下。 怎么考虑？ 我看先让他复学，然后再了解他怎么偷的笔，为什么要偷。我还是相信他能教育好。 那是你相信。 妈，你这样不考虑大家意见， 大家 怎么样？你们大家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满意去告我好了。妈，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共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荧幕上的经典教师形象。跟随着时间的脚步，我们来到了1980年，电影《苗苗》上映后，老师再次成为了人们向往的职业。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了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而扮演韩苗苗老师的是著名演员李林。他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电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苗苗老师在家长会上的讲话和电影当中的插曲《小鸟，小鸟》。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苗苗》的片段和电影的插曲《小鸟，小鸟》。电影当中不仅有小学老师，也有幼儿教师的身影。1982年，在电影《泉水叮咚》当中，幼儿教师陶奶奶用一颗温暖的心教育和关心身边的每一个孩子。面对着性格孤僻、被人称作木头的喜宴，陶奶奶用一颗温暖的心消除了他与继母的隔阂，使他恢复了活泼的天性。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陶奶奶的扮演者张瑞芳还曾经帮助剧组改剧本，把一些比较生硬的文学化语言全都改成了口语化的语言。聊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陶奶奶和喜宴的对话片段吧。 奶奶怎么了？ 奶奶有低血糖病，有时候要头晕的。不要紧，吃点甜东西就好了。你也吃。 你治病的。 吃吧，这是桃酥。 我不要。 啊，那你吃糖吧。你自己去玩会儿，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啊。 嗯。哼。奶奶，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你怎么叫个木头呢？ 我还有个名字叫喜燕。 哦。 我妈妈说生我的时候燕子飞来了。 哦，这么好听的名字啊。你妈妈怎么不告诉我呢？嗯。 她是弟弟的妈妈，她对弟弟好。 什么？ 我的妈妈早死了，我没有妈妈了。 哦，这是你妈妈？ 嗯。 这是小喜宴。 嗯。 啊，多年轻啊！ 奶奶，我带你到我妈妈坟墓上去看好吗？ 啊啊，好。 奶奶，快到了。 哦。 奶奶，你看，就是这儿。 哦，你常到这儿来吗？ 小时候住在老房子里，爸爸带我来过，后来爸爸就不带我来了，我就一个人出来找，总算给我找到了。 哦，你上次从家里出来就是为找妈妈的坟？ 嗯。奶奶，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奶奶心里难过。我小时候跟你一样，妈妈也死了，可是我没她的照片，也不知道她的坟在哪儿。我也有个新妈妈，可是她把我送到孤儿院里去了。旧社会的孤儿院可真苦啊。我想妈妈，可是我都记不得长得什么样子。我也想海边的老房子。 奶奶。 欣赏完了电影《泉水叮咚》的片段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荧幕上的那些经典教师形象。1991年上映的电影《烛光里的微笑》，女教师王双林的形象曾经感动过无数的观众。王老师挑起了全校最差的班级这一重担，用自己的爱心去浇灌每一位学生的心田，热心关爱着每一个学生。扮演老师的演员宋小英塑造的不仅是一个教师，更像是一位妈妈。宋小英20岁就开始拍摄电影，却在40岁的时候才凭借这个深入人心的教师形象，获得了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王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那个片段。 李小鹏， 他怎么知道我名字？ 你爸爸叫李福根。 你怎么知道？ 小鹏，你爸爸下巴上有个疤，20年前就撞在这个桌子上，是我背他到医院缝了6针，你不知道吧？杜明 啊， 你小姨也是我的学生。 什么？他还认识我小姨？ 这老师真厉害。 我叫王双林。从今天开始，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现在请你们用一句话提出对老师的希望，怎么样？谁来讲？ 杜明说。 老师， 哎， 希望老师不要反对我们去踢球。 嗯，当然了，还希望你们将来呀，真正的成为中国的贝利。 嘿，这是我的工作，老师还不让我们踢。 好，没问题。希望老师不要到我家去告状。 为什么？ 我不为什么。 朱小刚总爱说粗话，还欺负小同学呢，老师告状，他爸爸就揍他屁股。 哎，小刚，你要告我也没办法。 我相信周小刚从今天以后就不会了。同学们，我向你们提出第一个希望，希望你们不要随便给同学们起绰号，特别是侮辱性的。同学们，我今天学到一句新词儿，叫杠头开花。李小鹏，你站起来，来，你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杠头开花。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杠头开花，这是我爸爸他们说的。 想出奔蓝天，我怎样才 长大，蓝天笑我盈盈，他轻轻来又回答，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烛光里的微笑》的片段。这部电影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王老师的形象都是人们对完美老师的评价标准。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孩子的家长也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为您送上宋祖英演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稍后继续我们的旅行。